《若望末世录》第十章。以后我看见另一位强有力的天使由天降下，身披云彩，头上有红，容貌像太阳，两腿像火柱，手中拿着一卷展开的小书，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。他大声呼喊，有如狮子怒吼。正当他呼喊时，就有七个雷霆发出说话的声音。那七个雷霆说话以后，我正要写出来，就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，你应把那七个雷霆所说的话密封起来，不要写出来。我看见的那位踏着海和踏着地的天使向天举起了右手，指着那创造天及天上的一切，地及地上的一切，海及海中的一切的万世万代的永生者，启示说，时间不再延长了，但当第七位天使将要吹号角发声的日期，天主的奥秘必定完成。正如天主向自己的众仆先知所宣告的，我听见那从天上来的声音又对我说道，你去从那踏着海和踏着地的天使手中取过那卷展开的小书来。我便往那位天使跟前去，请他给我那卷小书。他就对我说，你拿去吞下它吧，它必使你肚子发苦，但在你的嘴里却甘甜如蜜。我就从天使手中接过那卷小书来，吞下它，果然它在我嘴里甘甜如蜜，但我一吃下去，我的肚子就苦起来了。随后有声音对我说，关于诸民族、诸邦国、诸异语人民和诸君王，你应再讲预言。